即係好少一種政治人物咧，嗰、那個格局同氣派係咁低嘅，我覺得。係，即係唔好話對住傅振中喺度大家 flirt 啦，即係咁重口味啦。就起用馮偉光呢類人啦，有個揾個奴才周街話俾人聽嗱，好簡單。我一次問阿肥佬禮，佢話：，嗰啲咁嘅擦鞋仔開會咧，講埋啲咁嘅歌功頌德嘅嘢，我就炒佢啦咁。咁佢講咗一句，佢話：，妖，如果個個睇到我身邊仲用呢啲咁嘅人，咁啊即係我都係廢人。 系啊， 就 系 咁简单嘅啫， 即系未观其人，先观其友咯。 因为其他人会睇到，哇！屌呢条咁嘅擦鞋仔，肥佬你仲用呢条咁嘅友嘅， 即系肥佬 你。 我 哋一样， 即系料都有限啦。 习近平举例啫，你习近平， 我睇到你仲 用 冯伟光、 叶刘， 系啊， 叶刘啊，咁喂。咁我仲有面嘅呢、這個人喺全香港人當中就係、是、女版六百九， 民望又低，講嘢又酸葡萄。 咁我二十週年我嚟唔嚟香港好啊？ 有咧，戴咗菩提子喺個頭嗰度咯。所以我就話你，你話信唔信任呢、這個好簡單。當日起用曾慶紅可以起用呢個曾蔭權， 係 亦都顯示到共產黨務實嘅一面咩咧？佢、去到要轉政策， 佢係有務實一面。 佢基本上 唔係每一天都拿出來。 喂，大佬，放棄國民共產黨身份加入國民黨都得啊！周恩來咪做呢個國民黨黃埔軍校嘅呢個政委咯，有咩問題啊？係嘛？所以我就話大家睇翻共產黨歷史你就知啦。佢形勢比人強，佢需要戰略性退卻嗰陣時咧，佢認契弟就得。但係佢要覆卓嗰下去到好絕。你唔好以為左就可以 please 到佢。你睇到如果係咁文革派咧，華國鋒咧，呢啲人應該喺毛澤東生前應該扶曬佢哋上去啦。 嗱，你就算唔用共產黨嚟睇咧，你從一個基本上嘅 office politics 睇你都得嘅，因為咧好多老闆咧請咗個新嘅 CEO 就做刀手啦，叫做就係話要實施一啲改革啦咁樣，又揾佢去殺人。嗱，一定係嘅，呢個 CEO 殺完人之後咧。个老板是一定要炒他的， 系 有活生生的例子啊！明报中天长咪咯， 咪咯 ，exactly。喂， 佢新疆讲 完嗰个任务 整埋整治埋刘俊 咁， 完唔完成你都走紧嘅。嗱，你完成唔到，你完成唔到，老板 都会死， 你都死。你完成咗之后，你下低所有人 全部反你， 基本上都反你。跟住老板要做英明嘅决定， 佢要 please 嗰啲人啊嘛。 嗱，我炒你就可以令到下低所有人都觉得我系一个明君。 我又 get rid 咗我眼中钉咯。 啊， 救世主。攞救世主， 咁又已經啦啊！啲人又對翻個明君有翻啲希望。 呢啲就係老毛嘅手法咯，玩到你班共產黨嘅 所謂歷史就會咁做啦。 革命同志個個死去活來就係咁嘅原因咯。 仲有佢要轉軌嘅時候，佢都唔驚你鬧， 揾紅衛兵揼 Q 你又係佢，然後幫你平反又係佢，跟住你啲家屬仲要喊住咁樣去八寶山送呢個陳毅嗰陣時候，佢仲喺度喊添啊，有份。 所以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裡面講嘅就話、是。做奴才做得最蠢的是咩咧？做精的奴才是咩咧？主只要你執行系啦，唔能够啦。主只要你執行一样嘢，你做咩咧？阳奉阴违， 同埋十张单找两张单就 系啦。唔好做到咁尽，千祈唔可以令到下低所有嘅人都反你。 最紧要就系锯咗佢成日见到嗰啲，包括个 front desk 嗰个女仔喺度搓手指甲， 系 又唔听电话嗰啲就锯咗佢。但系真正系你自己嘅派系。幫你做到嘢嗰啲一定不能鋸。第二，敵對派系嘅都不能鋸，因為你鋸咗佢就你死啦嘛。即係話等於剿匪一樣，永遠中國歷史上面剿匪點解越剿越大嘅？就是你剿咗啲匪嘅話，你啲軍隊咪散當咯。 Exactly， 到最後主子要只會係更加倚重你。即係簡單嚟講咧，就等於昔日袁世凱一樣。 佢梗係唔打佢其實佢要打辛亥革命嗰啲革命黨容不易， 係啊， 佢咪叫馮國璋去到漢口打兩嘢咪停咯。 啊，我等你主子嘅細弱啊，我取而代之、啊。 跟住調翻轉就逼供啦，走去揾呢個龍御太后逼供 啦。你六百家係咪最蠢嘅奴才咧？我覺得，即係 你睇到佢連傅振中呢類人，佢都冇辦法分辨咧。 啊， 我覺得好多時咧話佢毒咧，就高估咗， 高估咗佢。我覺得佢唔係。佢唔系狼鹰， 我觉得唔系，其实佢系披住狼皮嘅一只 猪， 猪 系啦啊！你咁样望翻转头咧，其实佢真系披住狼皮嘅一只猪， 奸蠢，我记得听佢话奸蠢， 其实都好少嘅， 呢个组系好少， 因为系啦系啦嗱，呢个 佢唔系唔奸，佢都奸，不过佢到最后系蠢。 嗱，人嘅所谓领导里边有几个 element。第一就 系 奸啦，系第二就系蠢啦，第三就系懒啦，第四就系勤力啦，而嗱呢幾種組合裏面咧，就出現過幾個領導人嘅。阿董就係勤力地蠢， 啱、 所以就下台啦。 嗯， 但係咧， 曾咧， 阿曾咧就精，就懶， 就懶，係懶嘅精， 唔搞嘅就唔好搞啦。 咁咧， 所以樣嘢都推遲咗。 係啦，最緊要咧就控制住個樓市股市唔好跌啊！大家有個財富效應，咁樣就唔會反佢啦。 但係咧呢一個咧就會破壞力係有限嘅呢一種， 同埋佢 係真懶嘅人而精咧。就破壞力係， 因為佢唔會做啲破壞嘅嘢啊嘛。 呢種反而，嗱我哋都就去翻個，你唔係尋求一個聖人，每個人都有佢嘅缺點嘅。嗱，你又就話有幾種嘅組合咧，就會害到你一鍋粥。 嗱，所以咧 呢個奸蠢啦， 奸蠢就係梁振英啦。 梁振英 好啦，而家到胡蘇啦。 啊，胡蘇， 胡蘇係咩咧？胡蘇可能我覺得可能都係曾蔭權嗰挺啦。 嗰挺嘅， 曾蔭權嗰挺咧就係咩咧？可能 hea， 但係咧 hea 表面上好似唔好。但我話俾你聽，董建華有勤力啦，蠢而勤力咪大鑊咯， 大鑊啦， 嗰、那個傷害好大嘅噃。 係啊， 啊唔係 hea 唔 hea 咧，我哋又唔知嘅。喺大學咧，大把遇到啲大隻講咧，話自己唔使温書嘅，嗰你哋信唔信啊？ 喂，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即係呢個就真係唔好當人哋小學生。如果一個人做領導係要頂你朝二四七咁樣，朝九晚十一咁樣翻工嘅。喂，大佬執得啦， 即係你唔係領 導人才，即係等於士多普嘅老闆咯。呢、這個、就唔信下屬坐喺度及住個收銀機，然後夜晚黑自己埋數咯，就係咁啫嘛。 所以佢最緊要有班底啫嘛。如果你講緊做特首，係咪真係會好好忙嘅一份工？未必噶。如果你個班底掂，咁咪得咯。如果就算曾俊華係好似我哋所講嘅，佢係一個基本上騎騎地嘅，唔緊要。佢只要揾到一個 workable 嘅班底， 同埋佢最重要咩咧？佢攞民心、 啊、 如果你嘅政府嘅民望高， 就啲嘢就順暢， 事半功倍嘅話咧， 亦都你放心。如果民望高，就自然有人埋嚟幫你做嘢。 嗯， 真 的、啊、 真噶，仲要覺得係一個 shame。 如果民望高嘅話咧，自然有啲牛鬼蛇神都會褪開啦，包括西環。 係， 因為你唔需要靠佢啦嘛。 嗯， 你喺立法會裏邊過政策，唔需要去挨爭謝偉俊啊嘛。 嗯， 唔需要挨容海恩啊嘛。 嗯， 咁你咪點咯？所以我就話，如果係咁嘅話，西環自動你唔使靠佢嘅喎，你靠佢乜嘢啫？我民望高，我自己落去選舉，我自己落去幫人助選得唔得先？ 仲 有我自己落去派嘢得唔得先？ 如果我 使鬼你中聯辦、新界辦去辦？ 我哋之前嘅阿森純，如果係為真嘅話咧，就係話根本就係習近平嘅一種 blessing 嘅，對佢嚟講 blessing， 即係佢有個直通天庭咧，就更加唔會。需要好似等於昔日啊啊董建華一樣， 嗯、 我點會聽你西環之笛啫？ 係、哎、啊，完全敗趴時曬， 敗趴曬啦！ 所以你話紅燈論有冇根據咧？可能有嘅，我覺得。我就係話頭先所講咧，如果你係根據傳統共產黨組織系統、官僚部門層層審批嘅話咧，可能係紅燈論都唔出奇。 嗯、 但係你忘記咗近呢即係呢五年嚟同梁振英一齊上場嘅習近平、 嗯。 習近平已經係一腳伸開咗共產黨嘅組織。是靠個人用個人去整黨，整到共產黨死不死活不活，日日有人自殺，真係噶！而家三四線自殺嗰啲唔報添啦，已經係，除非市委書記啊、人大委員長嗰啲自殺嘅啫，真係。如果唔係真係唔報噶，如果你去到四五線城市嗰啲咩惠州啊嗰啲自殺咧，冇人報啊。即係你諗下，佢持續咁樣整黨落去，佢同個黨嘅關係一定好緊張嘅。呢個諗到是吗？所以我就说小明失踪是有原因的。 嗯。 如果整党。 嗱冇睇新聞嗰啲我提醒你啊，今日小明冇去到呢个南京大屠杀个纪念会啊。 对啊。 啊昨日已经冇，前日冇去工展会㗎啦。 冇去工展会，但冇去工展会我都尚且当。 但南京大屠杀呢个。 喂，南京大屠杀呢个是涉及国家历史大事件嚟喎，大佬。 咁所以我就说如果是咁嘅角度嚟讲呢，即係市长乃嘢市委书记冇理由就可以独善其身。我覺得甚至很多時候市長攋嘅嘢都是市委書記俾佢， 嗯 啊， 即係掟俾佢做嘅。 嗯， 喂，你話梁振英咧慘啦，佢又奸啊嘛，又蠢啊嘛，嚇！ 呢、這個組合最差啊！ 歷史上有咩類似嘅人咧？又奸又蠢，好似有啲即係矛盾嘅喎。其實呢， 通常都上唔到位嘅，又奸又蠢，因為你喺低層嘅時候，啲同事已經排斥你噶啦。老細知道同事排斥你，又唔會揀嗰件，除非你特別叻。 嗯嗯、 我所讲就话咧，梁振英衰到连牛鬼蛇神，而家都唔黐埋佢嗰度啊嘛，得翻件胡振中啊嘛，可能听日有。 嗱呢个就好简单，我觉得即系等。 通常牛鬼蛇神，你都有两件啊。 里边咧，等有啲同学咧系俾人排挤嘅，咁譬如女生咧就梗系唔同佢一齐去厕所，女生即系自己好似中意约埋一齐去厕所噶嘛，佢哋。 嗯。 咁咧，点解咧？就系佢会有个叫做麻风效应。 嗯。 即是说如果你黐咗去嗰啲人咧，你自己都会被人排挤噶嘛。 系啊， 所以我就话喺建制里边咧，你谂下由李嘉诚一路数到落李诗烟， 大家梗係黐李嘉誠啦。你明唔明啊？正一個正常嘅人，我梗係黐李嘉誠啦，點會黐李思嫣嘅啫？因為你黐李思嫣嘅話咧，由李嘉誠一路數數數數數數到落嚟，我諗去到李慧瓊都唔會黐你。系嘛？因為你黐咗李思嫣嘛， 所以李慧瓊咪行政會都唔做咯。 你喂，等即你點講咧？即你每一個人，當佢去決定佢嘅朋友圈子個 inner circle 係啲咩人嗰陣時咧，佢唔可以擺啲 odd man 喺度。如果你黐埋嗰啲 odd man 嗰度咧，你自然其他朋友會彈開嘅。其實梁振英就是一個咁嘅情況嚟嘅，係嗱，佢大權在握，佢大把人要討好佢。嗰啲唐營嗰啲惡少啊，嗰啲。個個都投誠啦，何柱國啊，個個都幫佢啦，已經係，係咪？點解佢唔去黐嗰班人咧？係咪？佢黐嗰班人，即係佢慢慢慢慢黐翻上去咪得咯？咁你行出嚟嗰陣時候，就自己咪裝扮成為一個主流嘅人咯，即係香港主流建制嘅人咯。但唔係嘅喎，佢一路甘願停留喺一個當自己仲係 underdog 嗱，你留意一下，包括馮偉光好，張志剛佢哋嗰羣人咧，好似從來冇執政過咁嘅心態。即係從來都係仲仍然當緊自己係 underdog， 仍然覺得周圍都係個個想我死，全世界都迫害我，咁樣嘅喎。 所以、這個、 簡單一個兩個字，信心冇一種自信， 唔係 冇一種自信。 有啊，我覺得係病態嘅， 我覺得係病態嚟， 病態嚟㗎，係有除咗有性格缺陷之外咧，可能仲有一啲我哋叫做 妄想症， 迫害妄想症啊嗰啲嘢。我唔係講笑喎，真係有可能嘅喎。 咁我谂下谂下， 真系我真系唔好明， 惨啊！真系 有个 你揾件张志刚演够啦， 有性格有缺陷嘅人上咗呢个位嗰度，所以又未必系奸蠢呢个组，系有病。 啊，呢个系最大可能性，因为我成日谂嚟谂去，奸同蠢呢两种性格 好难 咧，系好难同时出现嘅。只有一个可能性就佢有病， 系有病， 系啦，或者佢系一种 都话病态 性格嘅人， 大话精咯。 雙重性格的人，可能他 in 即內心裏面是一個蠢人，但是呢他為了討好由中共埋去中共身邊的時候呢，就努力地將自己改造成為一個好策略性。 不知道他有什麼童年陰影啊，加加埋埋、啊。 我覺得就最衰都是劉山青。 都是劉山青啦，你講就是加埋即係下嗰時考不入到港大、啊。 仲有羅志光，他最看不起那兩個入到港大，他自己入不到。 啊！唔係，如果唔係，你點樣可以解釋佢到今時今日竟然可以喺今日仍然咁樣啊？話誒，唉，佢曾俊華離職咧，就真係產生好大影響啊！又跟住咧，又同阿傅振中 flirt 啊！即係你點可以解釋到佢呢種行為咧？到今時今日仍然 喂，老實講啊，佢都唔撈咯，做下好人有乜所謂啫？你使唔使出嚟踩咗曾俊華一腳啫？係、我就話啊，係啊，係有影響。不過咧，我哋嘅政府的組織咧係健全嘅， 依個最得睇嘅， 最得係健全嘅。啊，最得多謝阿曾司長嘅貢獻， 就有一種仇恨喺度咯。 係咯， 跟住記者去問佢， 性格缺陷，即係佢真係跳出唔到呢個，即係跳出唔到自己嗰個嘅，即係所謂阿士寶家症咧，自我中心啊。 佢有呢個缺陷。咁其實更有缺陷就是西環個系統有缺陷啊嘛，所以先揀呢個人啊嘛。 西環我覺得好簡單嘅啫， 稍有腦嘅人今日都唔會係講噏啲咁嘅嘢。 西環佢一定要揀一個喺香港冇民望嘅人。你諗下，如果我係做太上皇， 咁就要靠佢。 即係我董事會主席，如果個 CEO 個民望係好高嘅，我董事會主席係騎唔到佢嘅。係咪？因為佢下面都係佈滿曬佢啲。 咁呢啲係宿命啦。 呢個就係所謂一國兩制嘅悲哀。就係話究竟。共产党想不想香港有一个民望高的特首？ 那你估习近平看不看到呢？ 嗱，民望高的特首 看到之后，他会点选择？ 你就要褪啦，你不可以下下以一国压到尽啦。因为那个香港人是期望的特首是以香港利益为先的。这个没问题的，我觉得这个一国两制原本是假设嚟噶嘛，系嘛？咁然后才可以同一国那边困，然后找到个平衡啊嘛。但如果你下下都以一国压下去呢，个特首自然的民望就会低，唔好讲佢派唔派钱，梁振英派咗好多钱嘅，其实佢绝对唔系话派得少嘅。 哦，咁啊，林郑讲咗噶啦， 梁振英嘅失败系政治失败，不是民生施政嘅失败，系政治上嘅失败，系佢破坏香港核心价值，令到香港人好反感。 佢听紧嘅，佢睇紧嘅呢个节目啊，话细两你都好公道啊，细两条， 唔系即系话呢两条路线斗争，其实1996年到而家，我就话，香港人好悲哀嘅，真系。一條路線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沿用港英年代所建立的政治文明體制一路延續下去，然後另外一條路線，無論由董建華好到梁振英到林鄭都好，林鄭就中間過底，我覺得究竟是不是需要改造香港， 但我想问阿细良一个问题，港英沿用那套系统能不能够应付今日发生的各种问题？因为当时的土壤和现在已经不同了，包括当时第一人口没那么多，还有人民的 expectation 没那么高。 这个制度行了150年，我告诉你，亦都是不断改进的，它不是说 static， 由这个南京条约开始是这样就是这样。最重要有几样东西我觉得香港人要想清楚。第一，一种大有为的工业政策，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能力去做，是有客观标准的。大家只要去科学园三期、一二三期看看里面是什么公司，由董建华年代所开展的科技政策，这个就是跟港英最不同的。港英年代就是说很简单，由市场行先，我们没有优势的就不要做，但是计划经济的体系不是，我们觉得需要由政府去做 planning，但是政府做 planning 是没有 mileage 的，根本因为我们没有专家，整个政府的体制里面根本就不是 cater for 我们做 trade 的嘛，其实 是做金融的嘛，是做这些东西的嘛。突然间我都说了，等于扭去做一带一路一样的嘛，我们连飞机都没有飞去那里的，阿拉木图啊、乌兹别克啊那些，我们怎么做去那里，即是说一种妄想症来的，由董建华开始一种大有为的妄想症。李慧琼说得啱，林郑代表大政府大有为，但这种是妄想症，你有没有什么条件去做先工业政策南韩有、台湾有、新加坡都有、香港有没有？你看回阿 Gustav 写的那本书，由下顶这个大轮子年代怎样发展 banking system， 发展银行业，香港的金融中心不是凭空产生的，是英国佬由60年代一路在政策里面一路逐步逐步改进，贴近去世界前列的监管系统，是这样栽培出来的。这个是不是工业政策？金融业是不是？你不当是而已嘛。你现在梁振英不是又找杨伟雄来又再搞科技产业咯，是又再搞一次，将董建华当年田长林所搞的事再搞一次。我们就看清楚香港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这样的条件去发展咯。跟着你又说人 hea 做。林郑和叶刘上台又会再搞工业政策。这个其实是由中士元年代工业多元化1972年开始。是一路争议不息的问题。 所以很有趣。 林郑我不知道会不会搞啊。如果真的假设叶刘上到台，他一定搞。 一定搞科技政策又是。 林郑未必得，叶刘会做。 所以我说很有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 相争那条路线就很简单。沿用港英的话一定是发展金融业。 是。 好啦，跟住就 說。所以这个我觉得反而符合习近平。 金融业就养不起那么多人。养不起那么多人的问题，你再工业化得咩？他最宣布不选之后，他不是去了深圳出现什么再工业化。他咪提出要再工業化嘛？香港梁振英，喂大佬，你再工業化搞咩啊？搞玩具業啊，鐘錶業啊，你冇 mileage 喎，你唔可以再做世界工廠噶咯，因為我哋嘅產業已經移咗去內地咯，已經係。好啦，跟住你話發展科技產業，科技產業根本就唔係處理到 employment 嘅問題。香港有幾多人個 startup 大把，我話俾你聽。但是個 scale 太小， 好細嘅啫嘛。 係啊，個 scale 太細。你話係咪我哋啲僆仔唔得？唔係，問題我哋嘅市場太細。好啦，你入到去大陸嘅話，就另外一個遊戲嚟嘅，根本係係唔到你玩， 唔到你玩關係嘅嘢嚟。 係阿里巴巴玩都唔到你玩， 係啊， 佢玩曬 啊， 係咪？所以我就話你再叫啲細路上去 start up 經濟， 即係你諗嗱，左仔有一個問題係咩咧？我唔係話取笑佢哋水平唔得，而係咩咧？細細個學埋啲假大空啊，一講就講中美關係啊。讲全球政治啊，由小学生已经朗朗上口，但佢从来对个现实世界系一无所知。佢所有嘅嘢系鹦鹉学舌学翻嚟。工业政策系咪？你唔睇翻港英历史，香港系同贸易谈判，其实系从自由贸易起家嘅。香港嘅金融业系点样发展起上嘅？ 不过咁，阿细良，我完全同意你嘅讲法，关于工业政策。但系我会觉得，如果真系出现咗真普选嗰一日，個情形勢是可以不同的。 很多問題都是要普選才解決得到 啊。因為呢， 譬如稅制問題，譬如中央公積金的問題，你沒有一個普選的授權，任何特首都沒有能量去壓服反對你的。 要有一個共識，共識是真 普選。你這麼重大的政策改變，你看醫保改革，奧巴馬，是不是快又被人覆桌了，共和黨一上台。所以我就說你不要只看香港，你看外國也是，還有一個政府，坦白說董建华那种大头症是一种毒害的。一届政府做到一两样东西成功的。 是啊， 威 了。 曾荫权最叻做到什么？做到 有七八样、啊。 最低工资嘛。 啊、 是吗？用去 七年的时间做了一样东西、 啊、其实搭车两蚊都是他 做，还有搭车两蚊， 两蚊他做的、 啊、搭车 上个礼拜何俊仁跟我说，我说已经65岁，现在可以两蚊。 你搞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呢？全部都是花招、 啊、所以 你看那个杨应雄上了台，杨伟雄、啊啊、上了台之后全部都是考察、 啊， 未有政策出台嘅，到而家仲 仲有捞多6个月啫， 又冇啦， 冇啦。 喂，大佬，你香港人系咁折腾，系咁就系呢种，其实都走唔出，所以话董祸就系咁嘅原因，唔系净系董建华、惠良、林郑冠顶咁简单，而系董式嘅政策、董式管治嘅思维，嗰种大有为，基本上就系同曾俊华路线、曾荫权路线两条路线嚟嘅。 嗱，所以我话咧，就是、不断喺度摇摆。般嘅隊友啊，你今日咧已經睇到好多，除咗頭先我哋話阿梁振英怪異嘅行為啊，仲、有一個咧就叫做阿李慧瓊啊，好得意嘅，豬一般的隊友喎，由佢把口講出嚟，真係講到中曬喎。林鄭就係大政府， 大有 啊，大政府，政府大政府， 阿胡蘇 個阿胡蘇曾咧就會係小政府。 不過咁，佢而家好正話，佢話依個係長期嘅，呢、這個有爭論噶啦，佢冇剔到曬啊，佢醒啲啊，大佬。 但我覺得香港人要剔曬，我話俾你聽，你唔係話睇將來，睇翻過去由董建華年代執行嘅政策嗰、那個 effectiveness 同埋個 efficiency 有幾高，你就知道我哋浪費咗幾多錢。 嗱、啊，咁你咧， 我話好簡單啦、啊，你數碼港睇下 啊， 喂，呢、這個咪大有為政策底下嘅產物咯、 啊。 數碼港今日做緊咩嘢？ 仲系 同 I T 有冇关系啊？ 仲系非常之空荡荡嘅一个。 大佬，婚纱摄影都走埋而家。你知唔知啊？当日呢个杨伟雄啊， 我好耐冇去过咯。佢真系有间婚纱摄影，我记得。 CEO 噶嘛？经济日报记者访问佢，佢话啲数码港冇科技产业。杨伟雄话唔系啊，有啊。咁记者话系乜嘢啊？佢话婚纱摄影，因为用数码机。顶你个肺真系，仲要俾几廿万一个月呢条友。 嗱，好得意噶，你睇到嗱， 咁就呢个特首，下就是、你系有啲咁嘅人噶咋，有啲咁嘅货咋， 唔系 hea 做，咁就叫做为香港。我就话香港人要睇清楚、谂清楚。我哋交咗20年学费，由1996年到而家，董建华当选系1996年，足足20年， 十二月， 足足20年学费，人云亦云，香港人觉得要工业政策要再工业化，系嘛？觉得政府要大有为，咪滚到何启华、罗志光呢啲人咯，是吗？根本我哋唔认识我哋核心，唔系净系话个人权、法治、新闻自由呢啲啊，仲要我哋香港人赚钱核心力量喺边度？ 嗯， 系吗？ 嗯， 呢个先系最紧要。你话投资服务业、投资旅游业呢个啱、我觉得。但你话投资科技产业呢个无底洞，然后继续梁振英、董建华做唔完，交俾梁振英做；梁振英做唔完，交俾林郑做。10几20年嚟一事无成。 嗱咁。如果真有真普選咧，真普選未必選出嚟嘅特首係非法有錢嘅，亦都未必非法啲窮人，但佢可以攞到一個共識。而個共識包括咧，真係香港個產業路線係應該點走。 嗱，如果你重要嘅社會改革咧，你冇普選，譬如好簡單，我 係做唔， 譬如改革綜援，最終變成係一個 safety net， 一個新嘅一個社會保障制度。你冇普選係冇得搞嘅。 嗯， 呢啲大手術。另外就是話呢個中央公積金，即係而家私人強積私人強積金已經係冇辦法保障到低下階層，呢、這個大家睇到 啊， 係咪？究竟係政府 top up 啊，或者翻翻轉頭行呢個 CPA 呢個 CFA 啊， 嗯 ，Central Provident Fund 啦、啊，定係咩咧？我覺得你亦都冇普選啊，係冇一個特首有能量去推動呢啲改革，所有話俾你聽嗰啲都係呃你嘅。 嗱，講翻你頭先嗰， 因為呢個係小圈子遊戲， 嗯， 你點說服自由黨？你點說服工商界啊？ 嗯。 我就咁睇喎，關於呢個工業政策咧，高科技係養唔到好多人嘅啫。但係我覺得香港係應該有嘅，但要有咧係要有一個普選政府才可以做到，因為呢個可以開始嘅時候一定要 tax holiday。 同埋好簡單啊，你最 否則你做唔到嘅。 同埋佢而家 佢賺唔到錢啊嘛。 而家嗰種搞法叫做 pick the winner， 結果咧就係咩咧？私商受受 ，I Pro A 嗰啲人咪攞政府啲錢咯。你問下華仔影知啦 ，IT 界你越係搞科技政策，結果咪就係嗰啲紅衞民啦。 嗯、 大家明白的了，我觉得一看 IT 界、你问莫乃光一讲就知道了。 洪慧文选不到。 我看到他是前海的事， 都选不到啊。范顾问 你们这班这样的人就过去就在政府拿最 多。现在就是养了一班，为什么左仔是要工业政策？我告诉你，他是要 pick the winner 的时候，他就是 winner 嘛。 OK， 这个。 他会不会投资到徐少华一间公司、会不会投资到我们那里、你申请都没了。个问题就系、 我唔会浪费资源。 所以点解李慧琼要大有为？点解佢会走埋去叶柳嗰度咧？ 因為他們就會得到個利益。我走去整幾間，我是李慧瓊，我不用，我找個細佬整間幾間呢啲咁嘅科技公司得啦。 所以我覺得咧，以香港而家咁嘅政治制度咧，我係會反對一切任何政府資助嘅一啲項目， 因為即 係以目前嘅制度， 以目前嘅制度，我係反對， 因為係冇民望， 包括 冇 mandate 嘅嗰個特首， 埋區議會嗰啲分定。你問我，我係納税人，我抖領都唔俾啲左仔起呢個噴水池，點解要喺出邊呢個噴水池啊？点解要俾嗰啲自由行啲旅游包拍晒喺出边咧？ 嗰啲全部系政治筹融嘅。 喂，一亿啊，大佬，一个区议会，全部系政治筹融，刘江华去派。你冇普选，冇一个真正嘅问责制，呢啲所谓嘅大有为政府，结果做出嚟嘅嘢根本就唔系到真正嘅香港人嘅利益。 所有嘅叫做啊，资助中小企业发展啊，乜乜诸如此类，全部都系政治筹融 偏袒 favoritism， 跟住就 变 成功能组别里边嘅装脚 啊。 你想想就是这样一个癌症肿瘤，董建华一路发展到来二十年这个癌症肿瘤。如果你现在还说我要投白票，我要推翻这个小圈子制度，我个个都不选，个个都扑街，这些人就是累香港的，话给你听。是你没办法 get rid of 最 evil 的东西。一路呢个癌症肿瘤，你一路切唔到。 我估嗰班人都系讲下啫。 喂， 你知道咁样？ 我 觉得唔系，我都知道选唔到噶，大佬。 有啲教人咧系道德胜利阿 Q 噶，真系。 嗯。 佢咪继续喺 comfort zone 嗰度咯，系嘛？跟住你喺前边，我都话啦，好多人都系噶。我唔要董建华，我唔要斗董建华，董建华下台冇意思。 啊。 系嘛？我要真普选，我要共产党下台。 啊。 你咁样唱高调，咁结果真系同董建华斗争嗰啲人怼冧咗佢啦。跟住佢又話你班友啦，喺度唱歌啦，又唔應該開心啦。 嗯， 佢實贏噶。如果係咁，翹埋隻手個班友實贏。 不過咁，根據今次啦，即係細，你知政治一日都太長啦，淨係睇個星期日嘅選舉咧，你發覺其實喺即係香港都係有依個有主流民意啦，睇到啦。 我覺得經過 係有主流民意出現咗噶啦。嗱，至於你頭先睇有啲交嘅話，投白票一早已經講投白票啊，唔係一個 option 啊嗰啲咧。咪有佢噏咯，根本已經入唔到主流，根本冇人睬。 佢哋會轉型，我話俾你聽，轉型咩咧？就揾嗰啲陳建文啊、戴耀廷傾咩咧？我哋要翻翻去公民提名。我話俾你聽，一定會係咁。 我睇講下啫，我相信啲人嘅知 道，而家已經做過， 唔係講又點啫？講又點啫？ 已經 我覺得。我覺得影響已經不大了，你咪等佢嗌咯。嗱，我做啲嘢離譜啊！最近有某大學某教授講話，主張啊唔好學英文啊，香港啊。咪有佢噏咯，有問 咩教授嚟噶？ 啊，就總之某大學某教授啦嚇，咁梗係左交啦嚇。 佢自己識唔識英文？ 唔識英文點攞到博士啊？ 係咯，我都話啦， 有啲嘢咧，你唔怕佢噏嘅，即係叫你即 係嗱虛偽就係呢度。我話我反而支持六十年代嗰啲左仔喎，嗰啲留校生唔去考會考，反抗殖民地教育，唔教水錶，係咪人哋身體力行喎？當年啊，佢哋勇武喎，我覺得真係，係咪佢自己一生盡毀喎？你今日呢啲你食盡香港制度嘅優越性， 即係玩遊戲規則，即係贏家。 然後人生勝利組嗰陣時候，你就講一種道德政治，因為你已經坐在一個 armchair 裏邊。 啱， 你係一個大學嘅講師，身高量準，係 教授。 然後就講道德政治，然後對現實政治裏邊嗰種破壞，每一日 daily 梁振英對香港體制嘅破壞，然後視若無睹，為咗成全你個人嘅政治形象。咁樣嘅話，香港民主運動再過多三十年都會一事無成。 嗱，要你講呢樣嘢咧，要分兩個層面去講啊，分有權嘅人同冇權嘅人。梁振英呢啲咁嘅友咧，揸住嘅權咧，佢咁樣做咧，實質係禍港嘅。但如果啲冇權嘅人，譬如啲大學教授嗰啲咁咧，即係副教授啦，費事開名啊，佢噏啲咁嘅嘢咧，咪由佢噏咯。做呢班話選委嘅嗰啲參選人嘅。他說要投白票，他根本一早已經知道選不到，就由他說咯，就又不用勞氣啊。 他們沒想過自己選不到。 但現在不同，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是 live and die。現在很清楚的主流民意了， 主流民意出了來，但這326票現在怎樣拆散他呢？如果真的即係西環系統仍然想做嘢嘅話， 他一定做緊， 一 定做緊。 我反而覺得是西環系統會做嘢。OK。即是如果他真的要做呢，他就一定用不同的聲音来擾亂你。 對， 所以这个阶段跟之前选举不同了。现在选举是你讲得啱，是出了主流民意，但是现在的危机就是因为又有界别利益啦，跟他傾你首先你要答应我这件事，因为所谓挂圣诞树啦。第二呢就是用道德高地啦。 嗱，總言之咧，我哋就應該要投白票， 否定小圈子， 仍然會有呢個聲音喺度啊。有不同嘅令到咧，依三百幾票不能發揮， 即係要捆綁至發揮到作用，但係令到佢個捆綁係好鬆啊！ 你諗翻轉頭，佢拆你好簡單啫。佢點樣攻堅咧？拆泛民，佢攻咗咁多年，由1991年都打唔破六四之比，佢咪喺你最激進嗰邊整多條隊出嚟拆你咯。 啊、 所以我就話好簡單嘅啫。如果佢要拆呢326票咧，佢唔係淨佢唔會喺左邊拆你嘅，佢喺右邊拆你，佢喺你嗰邊最激進嗰邊拆你。 嗯， 我覺得就係咁簡單。 哦，咁呢、這個 所以你唔好話白票論唔需要批判。 嗯， 佢要拆你就係白票論，我話俾你聽。 但我知道，但係我估白票論 work 唔 work 咧，就睇有啲邊啲候選人捐出嚟，真係冇咗命。 社工復興運動係贏咗㗎，你唔好淨係睇高教啊。 嗯 啊，高教輸咗咋？ 高教係好清楚的主流民意啦。 社福界裏邊仲有班交嘅人， 係啊，社福界有㗎， 投白票㗎。 所以我頭先咪講過，佢要攻係一定攻社福界嗰六十票。嗯， 社福界是會仍有很大扎白票黨喺度， 佢哋係天生左翼噶。 啊， 社福界天 生左翼就唔好去選選委啦。 啊，左翼同埋選委兩件唔同嘅事。 唔係喎， 社福政策嘅問題。 古華拉就係真正嘅左翼，佢唔會留喺古巴嘅工業部長嗰度做一個交流。 你講， 佢就走去永遠打遊擊戰喎。 嗯， 人哋真係繼續 左翼嘅光譜都好大啫，佢唔走議會路線啊嘛，要暴力革命路線啊嘛。而家你全部去選嘅人都係承認咗呢個建制，加入議會路線。 係啊， 所以唔好講咁多嘢。你進入咗議會，你要跟佢議遊戲規則， 身體最 去玩。 嗯， 如果你否決呢個小圈子制度嘅，你入去做乜嘢咧？ 嗯， 係嘛？你入去投咗白票，又對現實冇影響嘅、 嗯， 只係彰顯到你哋道德高尚啫，冇用嘅噃。 所以都是啊，我哋呢一集其實講就係關鍵少數咧。而家基本上我哋睇唔到民主派有可能有呢個關鍵少數嘅力量出嚟，就係、是、因為如果唔能夠將呢326票能夠捆綁成， 有梁振英就有啦， 有梁振英就有， 因為有共同敵人嘛。 啊， 共同敵人就令到你 而家最驚就係佢哋都覺得林鄭係一個可接受嘅選擇。 嗱，當日 於是就好認真咁同佢 上個禮拜我問 民生策略， 我問阿何俊仁當面問佢啦，你喺度，我問佢話你對林鄭點睇，佢都咦我啦，佢唔敢公開否定林鄭喎，仲係話佢只係話佢變咗啫。 惡咗好多， 係啦， 惡咗好多啊， 梗係唔係啦？我話俾你聽， 咁你了解多啲，你了解多啲， 有原因噶嘛。 嗯、 就是你今天看埋呢个南京大屠杀拥抱，你就知道啦。 嗯， 系背后就是他要 please 共产党的票嘛、嗯。所以我就话两害相衡的害是乜嘢？呢、這个才是今次选举里面经过五年的教训，大家要学习的嘢。 嗯， 我第二样咩呢，就是话就算是大有为、小有为、乜有为都好，任何政府 intervention 的制度在一个冇民主体制下面，这个都会是非法建制派的一个利益输送、 啊。 就算你说你分到都好，你分到两蚊，工联会分到十蚊，政府搞劳工培训，工联会分到二百万， 是 你工盟分到两蚊，就是这么简单了， 就是 咁。你梁耀忠分到三蚊， 而家咧民主派当中咧仍然会在政府嗰个拨款嗰度咧，好认真地咧，即係要要求政府撥款呢樣撥款嗰樣嘢，嗰樣嘢咧，其實好愚蠢嘅。喺我哋頭先講就係喺今時今日呢個咁嘅政治制度之下，任何嘅撥款我哋都唔應該要支持。即係我講即係撥款喺民間嗰度咧，或者 資助呢樣資助嗰樣 資助嗰樣咧 ，even 好似你講區議會都好啦，都反對。 我覺得都反對係啊。 啊， 喂大佬，你許智峯咁樣俾人抬咩原因啫？ 啊， 就因為嗰啲撥款嘅制度係暴力噶嘛，佢係。 係。 根本不是基于一个文明， 他挑战到，挑战 你不要再相信那个制度是1997年前的港英的政务官制度、 啊、 那个不是现在的地方专员是跟建制派是合谋的，是那些钱根本就是 channel 了建制派的外围组织那里、 嗯、 如果不是周博言怎么那么难选呢，是不是、 嗯、 为什么那么难选呢，就是因为他用了很多资源去培养他们外围团体、 啊、 然后登记成为选民嘛、 啊、 搞几个书法班，搞几个粤曲班，那些钱怎么来的，就是区议会的分定咯， 咁就可以做到選民咯。 點樣可以撥啊？咪佢自己嗰班友撥咯。 所以雖然我哋頭 佢冇犯法 嘅 喎、 哦。冇，我哋頭先一開節目，雖然話有個咁嘅辦法喺呢啲咁嘅所謂公司票嘅功能團體嗰度咧，去即係所謂中票啦嚇咁樣。但係其實咧，依個係需要資源嘅。即使係咁，即係就算我要成為 IT 界個人票都好啦、 嗯， 我每年都要俾千幾銀。 佢成為 member， 我先可攞到嗰、那個。 如果係共產黨嗰邊有人幫你就俾埋啦，嗰啲會費。 咁、啊、所以係知係要知啊，公司票你又要嚇，就係註冊團體又要搞活動，呢啲都係資源。而呢啲資源咧，就係、是、建制就最多呢啲資源啦，就可能政府不斷科款，透過啲撥款嘅方式嚟去資助佢搞啲咁嘅不同嘅團體。 同埋而家好契弟嘅話俾你聽啦，高教界落敗嗰四條蛋散：黃於漸、廖柏偉、宋恩榮、姚鼎明。啊本来根本就应该是支持自由经济，支持胡苏。 冇错，冇错，冇错，系。 系咪佢为咗政治原因去 please 六八九？ 嗯， 系咪就系支持一种咁样嘅政府干预主义嘅工业政策？ 嗯， 系咪呢啲人读咩书啊？你话？ 为个人利益， 何来有 intellectual 嘅 honesty 啊？系零，所以结果全部落败有原因嘅。 所以咧就系话啊，民主三二六啦，而家咪三百 plus 啦。你而家咧基本上你我哋都系讲，你要选择一个，除咗我哋又话用一句说话，佢概括就系选择一个同西环系统最远距离嘅会有机会获选嘅候选人之外咧，第二你系选一个班底，你要考虑你要选一个， 同埋要去懂化。我话俾你听，呢个系二十年嚟香港管治。不生不死无间地狱的根源， 就衰到今日的 根源。不是董建华个人，是董建华给了一些 temptation， 很多盲目觉得政府要大有为、 啊、 何喜华之流，很多这些工业界里面的利益集团，包括投给这个梁振英的人，那些李秀恒，全部都是那类人、 嗯、 是吗？一个大有为的政府，结果现在大家看到的、嗯、是侵害着香港的核心价值。 是啊， 正正就是侵害着香港的核心价值。 是啊， 你估雷鼎明知不知道呢？ 梗係知啦， 梗係知啦，但係 但佢政治上利益掛帥啊嘛， 係啦，所以抵佢幾件選唔到噶啦，因為如果講級數咧，嗰三十件高教嘅咧，啊，即係選到入到高教，級數係唔夠啊，雷鼎明嗰班嚟㗎， 雷鼎明佢話自己係 A grade 教授嚟㗎嘛， 啊，再加廖柏偉啊嘛， 即係嗰陣時候啊，佔領中環早期嘅時候咧，佢好睇唔起啊戴耀廷㗎嘛。即係話戴耀廷嗰啲係 冇博士啦，第一 佢、啊、自己就聲稱自己是 A grade 教授，即係戴耀廷嗰啲係低級嘅， 呢個影響煙子唔夠嘛。 咁我講就講知識分子就唔係講級數嘅，如果你真係要用知識分子 係 啦，冇錯啦， 講 intellectual honesty、 啊、你而家用同人哋講下喺教育系統當中同人講級數，我而家同你講，你根本就唔係一個。知識分子， 所以我覺得 你嘅行為就唔係知識分子。 梁振英做咗一件好事嘅， 係 咩咧？係將香港人嘅劣根性一次過暴露曬出嚟、 啊嗯、 你睇到嘅嗰啲學者係咪？黃於漸呢啲曾經係自由經濟學派、芝加哥學派嘅大將，係咪？呢啲咁嘅人， 雷鼎明都係， 係可以支持梁振英嘅政府嘅施政、 啊 嗯。 雷鼎明呢啲咁嘅人，聲稱自己係自由學派，亦都係芝加哥學派， 暴露曬啲牛鬼蛇神出嚟。 大佬，我係呢個芝加哥學派嘅阿頭啊，呢個佛利文都會彈翻出嚟啦，係嘛？死咗都 DQ 佢 ，DQ 佢嗰個博士學位。 第二，你見到嘅呢啲咁嘅馮偉光呢類，將公職變成係奴才，我成日都講嗰個係公職嚟噶。 啊，仲有係低水平嘅奴才、啊。 特首辦嘅新聞統籌專員， 有啲人擦鞋擦得係好叻噶。 係納税人俾錢，唔係梁振英嘅私人幕僚，大家唔好搞錯。你係佢私人幕僚，你可以做奴才，因為佢批你嘅。但係嗰個係公職，係香港人俾錢嘅、 嗯。 就算一個問責官員都好，你唔應該係梁振英嘅奴才。 嗯。 吳克儉都唔應該係梁振英嘅奴才嚟嘅。嗰、嗯那個唔係梁振英嘅私人嘅助理嚟嘅，係。 嗯。 所以我就話大家，如果過咗去嗰五年，你淨係 X Y 交叉食完花生之後，係冇一個 intellectual 嘅反思啊、嗯！究竟點解我哋會咁樣？嗰、那個反思嘅深度唔夠嘅話，等於中國文化大革命個批判唔夠深入，唔、 嗯、 去到批毛嘅話咧，佢會有再出現嘅可能。 嗯、 即係話，如果我哋對梁振英時代嘅反思係唔夠深入，唔能夠即係將裏邊嘅問題挖翻出嚟。 嗯 去擺喺陽光下邊去討論嘅話咧、 嗯， 香港會有六八七、六八八出現， 嗯、 已經報咗名啦。嗱，真係噶，我話俾你聽，又會再中伏一次。 嗯、 蛇齋餅種派福利， 係啦， 然後你班友就會中伏， 係啦， 跟住又話我哋只要一齊源頭減廢，就唔需要呢個焚化爐啦，又再中伏。 所以啊，呢個比喻好好啊，我覺得昔日民主派對於。民建聯佢哋批評就係、是、蛇齋餅種啊，唔通你人哋俾蛇齋餅種，你就俾選票佢咩？嗱，你今日如果你喺呢個特首選舉當中咧，你嘅行為可能係一樣嘅。當你同佢傾一啲民生政策嘅時候咧，同蛇齋餅種係一樣嘅。 民生政策放大版嘅蛇齋餅種 嚇， 但係咁講，呢個問題一定要 address， 你一定要 address 呢個民生政策嗰個社會福利嗰、那個。但係你、嗯、我唔知呢班這個天生左膠嘅社會福利界嘅六十個選委點諗咯？佢、嗯、哋一定受到引誘啊！你聽啊，嗱咁啦，咁啦，嗰度我鬆啲，一定受到引誘。 我覺得好簡單，始終咧佢哋都係喺一個即係慣咗嗰套拳啊，耍咗咁多年，係、嗯、咪？你行出一步有風險，會俾人批評。但係你可以影響到個現實政治，係揾一個冇咁衰格嘅人上去，希望一步一步將個船咧轉咧。Titanic 咁咧，你唔可以一下轉。 嗱，阿細兩要咁講咧，即係呢啲關係呢樣嘢咧係雙方嘅。咁你睇個候選人咧 ，be it 呢個林鄭或者胡蘇貞啊、葉劉之類咧，佢係點樣去說服佢嘅選民，即係1200人，包括埋社福界嘅人。如果你係胡蘇貞，你可唔可以說服到佢福利政策你嘅 pros and cons， 你接納？如果香港咁樣咧，你個呢個福利嘅問題咧係容易啲解決嘅。要睇埋胡蘇生有冇政治智慧去處理啦，係雙方嘅，唔係單方嘅。咁如果你根據咁講，林鄭一定係贏硬嘅。咁對住嗰六十人，我肯咁樣派喎。六十人係天生地，佢哋有個 instinct， 有個本能係會受到引誘。但如果曾俊華睇係識唔識溝通啦，溝通係雙方唔係單方嘅。咁係咪冇嘢？做政治你都講到啦，嗱，我哋唔一定唔係用道德去衡量一個人啊嘛，喺但係道德之餘都要加智慧。我嘅原則就係自由經濟小政府啦，但係我可唔可以為咗香港整體利益，有啲嘢唔係咁樣擺法呢？如果任何一樣嘢我都當佢一成不變嘅話，當佢金科玉律係絕對祖宗之法不可變嘅，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喎。 咁我覺得亦都要分清楚。他所謂可以改變的是不是 empty promise 呢、梁振英就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了。 說得太大聲，我 好他那些全部 歷歷在目、梁振英和唐英年辯論的時候 做 N 那麼多樣東西，聲稱自己會做 N 那麼多樣東西、是不是可靠呢？我相信這個就是我們成熟的過程了，就是等於你拍拖一樣，初初你遇到一個年輕人可以 promise 你又這樣又那樣，又買車又買樓、又每年去日本旅行五次、你信的就死了、是吗？咁你第二次拍拖，你唔會再賴嘅啦嘛？呢啲嘢，香港人最大嘅可悲嘅地方咩咧？第一唔望翻轉頭，第二當日董建華一落台就算 Q 數，唔去挖掘董建華嘅問題，以為董建華完就完，所以今次亦都係一樣，又冇咗梁振英，唔代表梁振英路線結束，亦都唔代表董建華禍港嘅政策。終結 亦都唔代表咧，所謂其包括埋頭先你所講科技政策，其實咧香港係受唔到惠嘅，只係一種政治酬用。 最終佢可能受惠嘅係佔少數咯， 但係你點樣話俾一般市民聽？ 聽我節目咯，好簡單。 呢係真，如果你好多人係唔知道噶嘛。 如果你係選委聽緊我哋節目嘅咧，就。大家想想啦，大家咁大個人，亦都冇話邊個教邊個。最重要就是做一個成熟啲嘅人，我覺得衡量問題諗嘅深度，個 intellectual 嘅 depth， 即係個思想嘅深度。 我再回應翻你講， 我覺得 回應翻你講道德一樣嘢咧，我自己唔係商人，我只係個普通嘅人，但我覺得咧，任何政策咧，客觀上一定有啲受惠者嘅，譬如起親樓，一定有人賺到錢。是不是因為我不喜歡那條友賺到錢，我就不發展個政策呢？如果政策又公平一點，就算有人賺錢又何妨呢？ 我都說了，你想想他上場的話反地產霸權，跟住現在就猛地說自己反地產霸權，喂大佬，那些樓市辣椒全部都是舊東西來的啦、第二他說做了雙辣椒所以就不是地產霸權，喂你看個政策效果嘛，樓市有沒有跌到啊？ 冇啊， 系嘛？个楼价冇跌到啊， 高咗， 高咗。 结果香港住嘅人比起五年前，系咪越嚟越细啊？个单位，大到180尺都未算最细，原来80尺都有。 系， 咁你谂下，呢啲仲唔系滚人？系乜？咁你话哦，咁冇办法噶。如果你都跟住会觉得林郑系一个好嘅特首嘅话，恭喜你，真系噶。你要再受多梁振英五年， 放心啦。那些選委呢除了受引誘之後呢他們都是有智慧的， 希望是啦、 有理性的， 想有智慧很簡單，看多些我們節目就行了、還有什麼呢， 就是看多啲我哋節目的廣告， 咁就好有智慧 嘅，好有智慧。第三，第三就千祈唔好 miss 嘅話咧，你可以 subscribe 我哋城寨嘅頻道喺 YouTube 裏邊。你 subscribe 咗之後咧，逢親有新嘅 live 咧，就會喺 email 通知你噶啦。咁所以咧就記住 subscribe， 我哋而家去到20,000+啦，已經過去幾個月增長咗10,000啦，已經係。 喂，咁啊，仲有啊，就 share 啲節目出去。 係啦，多啲 share 俾多啲人。 果然做 IT 啊， 就等大家大家即係開始有抗體啊，開始打啲免疫。抗體落去咧，就唔會咁容易俾人老點啊！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18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天才。